设置闹钟可是催促，插手信息那是报复。摩天这种的人却负担，总要开倍速。习惯犯罪后也答案，不用跟着接着滑板。OK fine。你要快点，他要快点，你要快点，我要快点，快到天子当初就泪在眼前。身份不明报标准不当，天地一转就自我介绍。我被他走， 每次都不得句号，每口寻找空格一样，关上小洞，我等你大叫，怎么到这里又吵了吵闹？口号是命格趁早，还没睡着，天怎么就亮？快点拍照，不会就好，但我才刚刚。 出车泪在眼角，身份不明报表。